这个为什么没有少？是因为昨天是双十一嘛， 是 吧？哎呦，正好又赶上个周日， 对， 好多人半夜都不睡觉，在那地方各种抢。 其实我觉得是从上个星期五就开始，大家就在谋划这件事情 了。对，而且还有的网上是视频，女的，睡着了，11:55睡着的，然后哎，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没抢着。 还有，不光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的地址不能改，把这东西寄给了前女友。 哦，还有这种事儿？ 有啊，哦，真的有。因为他当时忙忙叨叨去下单买，他也没有看。哦、结果呢是刚刚分手没多久、哦，他的这个淘宝的这个 买的东西 地址都是前女友的地址，而且当时不能改了， 寄过去了啊。哎，说不定就和好了。 哦，那你这 你是不是 你这是美好的愿望吧？ 对呗，你寄过去以后， 以为是 女朋友，还以为哦是未来过来求和好的。 不对呀， 所以这男孩应该 不，我们俩交往两年了，他不知道我身材吗？怎么买的都是 XL 的号啊 ？XS 哦，原来磊哥你这个交往两年的是 XS 啊？ 哎，你说号怎么不对呀？哦，对吧？ 好 ，XL 出问题了。 他交往的是个大哥呀。那个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针对于比如说昨天这个日子 啊，你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哦，或者是有没有想吐槽一下自己男朋友、女朋友买东西的一些事情？ 对，反正总之跟双十一有关的， 哎， 对吧？ 您 都可以说一说，您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吐槽一下啊。对于昨天，甭管您可能您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啊，或者你是昨天，我反正是烦死我了。就是手机不停的在响，就噔噔噔噔各种响， 你给他 就各种优惠的，各种无，各种就是这个叫哎呦，我让你给打，就是各种优惠的短信，就不停在响。 你不是之前一个劲儿的在看吗？一个劲儿的在装这个装物购物车吗？ 是，我是，这不就是都花完了，他还给我发微信吗？发短信特别烦人，讨厌。 哎呦呦呦，别那么傲娇，说说吧，你都买了啥？先点一样。 哎呀， 比较清奇的有没有？ 有 什么呀？ 就我就在、这个、 指甲刀， 没有，我在东一环买了套房。 东一环，我天，皇城根儿啊！您是紫禁城的了，您是？ 各位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早上和我们给您一个机会吐槽一下昨天的双十一啊。 好， 跟这个购物相关的跟。都可以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市交管部门冬季时节周一周三早高峰交通压力会比较大， 从刚需变成了念想，东楚大白菜每天卖出6000斤。 还有酸碱体质理论到底是科学还是谎言呢？ 哎呦，这个待会儿给您好好说一说哈。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市交管部门提醒啊，冬季时节周一周三早高峰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北京市交管部门上周表示，入冬以来本周的工作日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加，早高峰期间校园周边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晚高峰视线条件变差，市区环路联络线的部分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同时随着天气转冷，温泉酒店、度假村以及大型商圈热度将会开始逐步上升。工作日方面呢，随着入冬，周一和周三早高峰交通压力将转为在这两天最为突出。随着天气转冷，周末早高峰日后呢，这个香山等赏秋公园的旅游热度会逐渐降低，周边的交通会有所好转。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冬季到来，温泉酒店、度假村会逐渐的变成周末出行的热点，周边道路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好了，我们说过了交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献血的绿色通道。日前的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和北大国际医院等单位联手发起生命联盟无偿献血季活动。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承诺在年度内献血人员超十人的企业即可成为生命联盟企业，且员工呢不仅是享有优先的用血权，还能获得健康的体检优惠，那么预约挂号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北大国际医院生命联盟无偿献血季活动搭建了采血机构加医院加企业的全新无偿献血平台。那么截止目前呢，北京市已经有26家企业加入这个联盟了。 好，再来说一下啊，想要去英联邦国家留学必须得先考雅思。 那倒是。 哎呀，磊哥，你这个是英语12级对吧？ 怎么也得考个12分嘛。 那 好像 你考过雅思吗？ 没有，最高分好像是8分吧。我姐考过。 哦， 我姐考的口语好像考的特别高，好像是考了将近7分，好像是。 是吗？ 啊，特别厉害。 哇，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啊，但是听力一般的。 好，来看一下，说必须先考雅思，对吧？作为雅思考试的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学会近日宣布，从11月开始，在北京、上海、重庆3个地方新增雅思机考。 哦， 机考内容、难度、题型跟比这个叫纸笔模式是一致的。那北京的首场机考会在11月28号，需要提前1周以上报名，5天到10天就可以出成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机考的推出不会对现有的纸笔考试的安排产生影响，机考和纸笔考试模式并行，考生可以在两者之间自由选择。北京、上海、重庆3地机考中心的首场考试日期分别是11月28号、12月9号和12月19号。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雅思机考。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职业教育。在日前举办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中等职业技术教育2018年度年会上，我们了解到，北京将优化调整职业院校的布局，未来核心区呢不再办职业教育，全市重点建设的10所世界一流职业院校。那么此外呢，还将优化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定期发布专业指导性目录和进线目录，撤并一批面向低端产业的专业。 再来关注两个涨价啊，一个是糖葫芦涨价 呀， 哎， 我还没吃过。 哎，你 先请我一根呗。 你爱吃糖葫芦？ 我爱吃山药的。 我也是 啊，因为那个太酸了，山药挺好吃的。 山药我也吃，山药豆，山药豆， 山药豆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是涨了，涨1块钱啊。那个就山楂糖葫芦这个都普遍的上涨了1块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涨价是星巴克提价了。而且如果你自己带杯子的话还打折 哦。星巴克中国对部分饮品的价格小幅上调，比如说大杯美式咖啡的价格从27块钱上调到了28块钱，中杯拿铁咖啡的费用也从过去的28变成了现在的29。与此同时，星巴克宣布将给予自带随行杯顾客环保折扣，那么从此前的3元增加到4元，以每一杯优惠10%到20%的力度回馈和鼓励顾客的环保行为。 哦，就自己带杯子 啊，可以 往那儿接。 是，那我就带一个超级杯呗。 好， 哦， 那我跟喝自来水差不多。没有，开玩笑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说到的就是刚刚过去的双11，你 有什么想要说的？ 来听听金莎的这首新歌《贴身辅助》。 忍不住蹦蹦起舞，为追上你的脚步暗自修炼技术，没有天赋与三台淹没屏幕，眼睛似轻轻漫步，多想在你清楚，做属于你的专属贴身辅助，保护你完好如初，亲爱的是否领悟，我爱的清楚，记好结局无愧我的温度，追过你的辅助，消化所有无助，从此固定你起步，惧怕时间万物， 来来来，看看，还有很多人说呢，哎， 其实双十一我特别想知道苗山都干什么了。感谢咱。 他肯定没少买，我觉得是。 他肯定没少买。 我们星期六一块搭班主持的时候，他已经是下了好多单了。 哦， 吃的喝的用的，尤其是化妆品。哎、 这败家娘们儿，哎啊，你喝、啊啊啊啊，好好好。这个你别说，人家有一姑娘自己说自己了 啊 我觉得她应该跟苗山一起拼一拼。 谁？ 但是说出来以后啊，她怎么还那么气人呢？你知道吗？她说是男朋友给她把那个 哦，怎么了 ？S666 就说了男朋友帮我清空了购物车，哎、我开心的看了一眼，哎呀，不开心，才20000不到。哇正式拜入败家娘们的行列啊！ 您这个名字其实就叫牛牛牛666嘛， 哎呦， 够牛的了，20000多你还不满足？ 好好家伙！ 哎呦，我告诉你，您省省吧啊！再来看看这唐朝栗子说，大帅高雷，我汇报一下，我买的有什么呢？木质泡脚盆儿， 哎呦哈， 这是步入中老年的 意思，对对对，一看养生。 还有什么呢？西班牙语的教材书， 哎呦，这活到老学到老 啊！还有三根某品牌手机的数据线， 哦， 一台德国产的跑步机， 哎呦， 还有能翻译30多种语言的翻译机， 哎呦， 汇报完毕。那么另外，我老婆买了30多件衣服，好在没刷我的卡。 哇，这 刷你的卡， 就刷你，都是有钱人呐！ 真是30多件啊！ 看一下啊，摩草儿说了。哎呀，你们刚才说改不了地址是吧、啊、我也犯了个错误。 怎么了怎么了？ 由于改不了地址，我把买的东西都寄回娘家去了。 这不挺好的吗？ 哎，你这是要跟一丈魔分呢，这是要说妈妈后半个月麻烦帮我收一下快递好吗妈妈。另外呢，双十一晚上一边熬点儿一边想，要是能每年双十一夜里加一顿饺子，是不是更有仪式感了？ 那就真 是，那不就成过年了吗？ 那就真是猫晚要过年了，是不是？ 哦， 山长就说了，就是10月10号10:55的时候，我告诉你，真是我媳妇儿她睡着了。哎，当时我一看她睡着了，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然后我也高兴的睡去了。 哎呦，我估计啊，在旁边，我估计山长啊在旁边跟哄儿子似的，你知道吧？宝宝睡吧，宝宝睡吧， 然后就呼呼了。 哎，原来这个办法好啊。 不是，但是双十一嘛，当天也可以付款呀。你睡着了，你醒了以后也可以付呀。 它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尤其是女的，她们提前收藏了很多东西， 那些是 就是瞬间会抢没的 哦。 你明白吗？就是那种特价的，或者是就是比如说高端品牌特价打折的 哦， 就是。就很多人都那女的就盯着跟那两眼放光似的， 我的天呀， 就可能一开抢唰一秒钟没的那种。 那明年这样，你往他那个吃饭的那个饭碗里头 哎加点安眠药是吧？ 对对对，加半颗一颗的、 哎、 是吧，让他踏踏实实睡一宿一天， 哎 安全度日， 你再加过量就睡一 宿。没有我不会有这个别的想法的。但是他要醒了以后，我告诉你绝饶不了你。 哎对，不你别告诉他呀、 哦、 你还说呢，哎呀亲爱的，你这怎么能睡着了你 啊？是啊， 我叫你半天， 我摇晃你半天呀，你就跟猪一样。 你还可以趁机骂他一顿。哎，好，咱俩就跟你说作死刑啊。还有，如果我是陈奕迅说了、 嗯、 这个我想买一根 iPhone 充电线、 哦、 11月初拍了一根25块钱、 哦、 我没付款、 哦、 我想还有几天双十一了， 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 哎就给忘了。那双十一看看淘宝有什么可买的吗？哎突然想起来了，我那还有一根这个叫充电线的， 对呀、 啊，哎，发现一个代付款，哎，变成28了、 嗯、啊， 又涨了3块钱， 这什么意思、 啊？我也发现了一个地方， 明显暗涨， 平时58的一个网，这个一个东西、嗯、 啊， 然后呢，变成69了， 嗯，哟， 哎， 就抢不声呢， 而且还不带，他还不准用优惠券。 也没写任何优惠， 哎， 就这样，你爱买不买？ 哎、爱买不买？ 其实有很多人，我告诉你，真是憋到11月11号是刚需、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是真是必须买、 嗯。 我觉得商家也是挑准了这个时机和心理。 嗯， 你刚需吧，你就必须买，我还就给你涨，你爱买不买？买了你就亏。 哎， 多坏呀、啊！ 真是，现在就绕惯的，某些商家都已经脾气都一愣一愣的。 真是， 改天我们说一说有一些商家的事情。 哎，你说咱俩以咱俩的名义，咱们俩再挑起一个日期来，咱不玩双十一了。 好， 咱们玩什么？3月3、 38、 三月三、哎、啊什么什么什么四月四 哦三月三王母娘娘过生日他俩 可以、啊、 俩给王母娘娘弄个节是吧 对就给丈母娘的日子就不给媳妇买了、哦、 丈母娘购物节 对丈母娘购物节你说这想法怎么样 哇 肯定火 这肯定火 是吧、 哎、别嘘别让马云听见哦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啊说一说跟昨天购物有关的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啊 嗯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说一说一条消息啊 对对对 这也跟购物有关的 没错那么就在时针再次归零的一刻2018年天猫双十一成交额定格在2135亿元、嗯、首次突破了2000亿大关那么2017年这个数字是1682亿元城市成交前三名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进口品类排名前三呢是保健食品还有牛奶和面膜共有237个品牌成交额过亿那么物流方面呢订单是10.42亿、 哦、 10亿包裹时代到来 哎呦我天 哪那么支付方面呢通过指纹和刷脸方式完成的支付占比高达60.3%那么全天实时计算处理峰值达到了每秒17.18亿条 哎呦 支付宝双十一项目负责人黄金龙技术升级改变消费体验还有呢就是天猫的双十一呢走过了10年迎来了线下新零售商业的爆发、 嗯、 双十一当天呢盒马在北京连开了2店位于远大陆居然之家的金源店和位于良乡的大脚广场店同时开业北京的门店数量高达19家那么在双十一当天的11:36盒马开业营业近2.5小时那么全国的盒马成交额已经是超过了去年的全天、 哦、 被天猫数字化升级的居然之家也是空前火爆、 哦、 双十一当天13:09居然之家全国266家门店天猫双十一销售额突破了100亿元呀、啊厉害吧这都是数字嘞 我就听这数我都晕你知道吗就是我家是都有这么多钱但是啊这钱都是马云的吧、 哎、但是我就觉得吧今年反正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好像贡献率都在下降、嗯、但是为什么数字还在一个劲儿的涨啊我身边几个好朋友真的都是买没有去年多最少的几十 这只能说明你的朋友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理智了是吗 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新生代嘛？ 哦， 对，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好嘛， 哎， 对，现在都是00后的天下， 哎，总有很多子孙这是吧在贡献。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从刚需变成念想，冬储大白菜每天卖出6000斤、 啊、哇！ 上周立冬之后呢，掰颗白菜，揪颗葱，一家人吃顿热腾腾的饺子，这是老北京的讲究，对吧？又到了买冬储菜的季节，今年是不是再囤点大白菜？哎，甭太多，有那么几颗，心里踏实便好。买颗冬储菜，早已经从季节刚需变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是略带一点仪式感的念想。那上周末的凌晨5点，天色未明，连夜运到崇文门菜市场门前的冬储菜开始卸车。一过8点，来买白菜、大葱的老人们便排起了长队，从菜市场口一直排到十几米开外的这个停车场。这只是这几年啊， 去买冬储菜的老人们都会感叹啊，说冬储菜的火爆程度远不及过去了。 是 啊，还好说家门口有销售点，要是没有销售点，估计也不会跑很远去买个大白菜了。 没错没错。那么如今呢，其实冬季蔬菜品种特别丰富，供应也充足。冬储菜除了价格亲民哈，更多的是一种习惯。更多老年朋友说不买啊，总觉得这冬天里的少了些什么。过些日子天气再冷了，刮风下雪的就不愿意下楼了。家里备上这么几个大白菜啊，心里总是踏实的， 对， 是吧？ 好，说完这个大白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酸碱体质这事儿。 哦， 我就说嘛，你知道我一直在节目里边，我就特最烦的就是这种专家。 哎呀呀呀， 就 天天好嘛， 真的就最烦吃这个治癌，早上不能空腹吃这个，不能空腹喝那个，不能吃这个，是吧？好家伙，我最不愿意听这种。 大帅就反正就天天空腹。 哎，你管？对，我想空腹，那你让我吃啥？喝疯了，对吧？说近日一则美国酸碱体质理论大师罗伯特·杨被判赔1.05亿美元，当庭承认是骗局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我们从美国圣地亚哥高等法院了解到，该赔偿金额由当地陪审团决定。该案件审理已经达1045天，也就将近3年的时间。那目前尚未结案。不少网友表示，自家老人曾经听信保健品销售人员关于酸性体质有害身体健康的说法，花了不少钱购买保健品，但是没有取得效果。有记者调查发现，主打酸碱平衡的书籍、保健品等，在不少网络商城上都有销售，甚至有商家称备孕时保持碱性体质有利于生男孩等等的这些消息， 都是假的，是吧？ 这反正也不能说假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还得细细的观察。 对，有专家就出来发表了一番言论，曾经受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营养官员的葛可佑就表示，近些年来呢，他也曾不断听到什么碱性食物抗癌、碱性水抗癌等等传言，理由呢是其实实际上人的体质没有酸性或者是碱性之区别，始终保持在pH 7.4左右，实际上不管你喝什么水、吃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你身体这个酸碱的平衡状态。就是你吃了碱性的也不能变，喝了酸性的它也不能变啊！ 你说这，唉， 不就是坑大家？ 1.5亿美元，你得分我点。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购物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阿范就说了，我一定要哭诉一下。 为什么呀？ 昨天买视频会员年费，你想是吧？ 哦，那个也可以双十一买呀。 我不知道他是双十一搞活动还是怎么着，反正昨天买 啊， 结果扫一扫付款的时候扫错了，变成了在苹果上购买了，并且手指刚好放在了 Home 键上，哎，刚好还是那个指纹付款的指纹啊。然后呢，都没反应过来就直接付款成功了，比电脑版的贵了30多块钱，我当时就想把手指头给剁了。 哎呦， 就是在那个等于说在 Apple 商店里买的 啊。对啊， 就贵。 来 Joanna 就说了，嗨，我这双十一吧网上也没卖什么，我就是去趟 B 打头的那个什么什么W 结尾的那个品牌的车行， 哦， 我订了一辆 X2。 哦呦， 可是整车德国进口的哦。没想到 4S 店也有双十一的活动， 我都不开心了，你知道吗？对不对 Joanna？ 像这种张安娜，你绝对不开心， 啊， 你把昨天的退了。 为什么？ 咱这种身份怎么能买打折的呢？ 还得天谴是吗？你的意思。 来看一下啊，初夕说了，双十一啊，在朋友家做客，哎呀妈呀，喝迷糊， 哦呦呦， 想抢东西有心无力了，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老公告诉我，他花了2000多，都是给女儿买的各种图书。 哎呦， 这万幸啊，还好我家有一个理智消费的。估计这场酒局是老公安排的吧？ 对，你把我灌醉， 你让我心碎。好，接下来时间先进到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佳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延续下挫，腰盘基本围绕着每盎司1220美元窄幅波动。美盘公布的美国10月份 PPI 数据呢，是创2012年9月份以来最大升幅，金价跌幅扩大，一度失守每盎司1210美元关口。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0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说一说双十一的一些那些事儿。 好， 大家不管有什么想吐槽的，您都可以说，甭管是你买了什么购物，这个遇到了什么挫折困难，对吧？包括被人抢了钱包等等。 我还有这事儿呢。有没有这个？ 我昨天钱包、手机，所有反正能付款的东西都被抢了。 哎呦，被谁呀？ 就是一个小贼。我特别感谢他。哎 呀，我告诉你是这样的，昨天呢，我的手机掉在那个地沟里了，我捞半天捞不上， 捞上了。都是地沟油， 对，你知道吗？然后就无法开机了。哎呦，真是可惜，错过了一天完美的24小时。 据说今天打折更狠， 你不要提这事儿。 来来，看一下 CC 说啊，周六白天带着孩子去奥体上课 啊， 大的上课，小的要去湖边喂鸭子，蹲在湖边给姑娘撕面包，一起身眼看着手机还真有啊，从兜里蹦出来，从地上弹了一下之后，咕咚。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就掉到了水里，我的心呐！我第一想到的是孩子的照片，第二想到的就是我购物车里那些提前预付的商品啊。然后在湖边捞了半天也没捞着，带着一条湿胳膊就回家了。好在家里有儿子的电话手表，拿出来给老公打电话说：“喂，老公啊，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掉湖里了。”然后对方说：“别闹啊，双十一了，说吧，你想要啥？” 以为是套路，她老公也是够了。哎呀， 别闹，别闹啊！什么老婆什么都不想要，真的掉湖里了。告诉你，别给我打电话，别闹。你说这日子，你说你手机掉湖里，谁信呢？ 哎妈呀！ 哎呦，真有把日子过成段子的。说周六晚上没念想，想的睡了啊，没念想的睡了。周日带孩子去移动营业厅补卡买手机，安装淘宝、支付宝付尾款。哎呦，我算踏实喽。 哎呦， 你老公更踏实喽，下回喽，下回喽。 要不然说，哎呦，那是不是要换个手机呀？ 就是老婆。 对啊，再帮着他一块儿把那个购物车给他清空了。 老婆真够狠的 ，CC 可真够狠的，双十一直接往湖里扔手机。哎，我觉得咱们去湖里捞手机吧， 肯定发一笔，是不是？ 肯定能有不少人。 我的天哪！ 哦，天哪！ 来看看黄程程，哎，还是黄邓邓啊，说双十一之前呢，我一直都没有关注过，但是11月10号的晚上，突然就开始想买东西 啊！ 告诉你，早有预谋，还突然， 哎， 你早就突然了吧？然后做好了准备，凌晨的时候开始抢，结果呢，我没有看到其中有一项是每满400元减50块 啊， 就这么一个规定，我没有看到这个呀， 没都看到美 啊美，然后。过了12点呢，我这个凑啊，400的凑。当我把最后一单提交了，我才看见“美”这个字儿，这样我就损失了好多的优惠券，我都使不了。 他就以为只有400减50 啊，对， 所以就老凑一单400， 凑一单400， 凑一单400， 结果其实可以凑在一起。 哎，好，来看一下新兰说了啊，下单 填错地址了， 哦，你看 不让改，哦，让重新下单。 你看我说的就是不是这样的？ 对，然后我又下了一单，想着今天早上醒过来以后啊，再把填错了的地址啊，就那个再退款。 哦， 结果早上一看，哎，发货了，说不是说双十一发货慢吗？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谁说的？我告诉你，他们上海那个离得近的，好像下单之后是20分钟就能收到货。 其实是这样啊，现在啊，这么多年，我感觉就有，我记得有一个荷兰的老外，他在中国就是拍各种中国的 纪录片 变化，还有那个什么，他就觉得说中国的物流业现在已经就是世界没有一个任何地方能够比得了。 嗯， 我们是经过我们的物流是经过实战演练的，好不好？ 对呀， 这么多年的这个购物啊等等的，所以现在物流变得越来越快，他应对已经有经验了。 那当然了，你还想撤单？ 不可能， 跟你 钱已经交了，你还想撤？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哎，说的是这个，就是跟昨天双十一购物有关的话题，你都可以说一说啊。像很多新朋友派小星是吧？ 嗯， 这个刚发了好多遍了，说高帅你们知道吗？今年觉得什么都是浮云。昨天我跟我老公忍住了，没花一分钱，没买东西， 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 嗯，好， 今天也继续忍啊。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投资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嗯， 先说一下北京国安的一个新消息吧。就是索里亚诺， 索里亚诺 九号索九啊，然后那个正式加盟到了西亚球队，也就是说离开北京国安了，再见面就是对手了。 哎呦，可惜了，是因为这吃的不习惯，住的 不 好， 不是不是，主要也是因为就是现在国安也是在不停的引进实力更加强的这个外援，所以他的上场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啊，几乎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了，所以呢，那。最后合同到期，以自由身份就加盟嘛。 那你说点这个实话，你觉得他技术型还是？ 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国安的新教练来了以后，他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多年的师徒关系，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表现非常的棒， 哎呦，很抢眼是吧？ 索九咔咔的进球，而且就是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打出了好几波的那个就是连胜嘛。 结果到现在慢慢做了冷板凳了， 慢慢的，其实就是，但是他确实是感觉从无论速度啊还是什么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嘛。就是球员老了上年纪都这样。 哦，行吧，那就希望你要找到一个好的退休的地儿吧啊。 哎， 拜拜。 好，来看一下，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些方面的消息啊，关注一下国际泳联短池世界杯吧。 是，国际泳联短池世界杯东京站结束最后一天争夺，中国选手再夺一金三铜，徐嘉。于以48秒88打破了男子100米仰泳世界纪录， 哇， 获得冠军，这是徐嘉余创造的第一项世界纪录。汪顺在男子2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战胜了名将迪野公介和马克霍顿，以1分43秒43获得了第三名。那么另外叶诗文以2分07秒09获得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第三，张雨霏以56秒18获得了女子100米蝶泳第三。 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篮球方面啊，昨天晚上这个进行了 CBA 比赛的第十轮，浙江队109在主场不敌北京首钢队。 哦，北京赢了，哦耶！ 对对对，114啊，而且又打了一个加时。 哦 哦，你知道这个好像北京队 又打了一个加时呀？ 北京队已经连着打了好多个加时了。 那每次都赢是输啊？ 这个有 赢有输， 对，反正就是打了好几个加时，一直在加时啊。这个总之这也其实一直在打加时，反映出了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呢？ 什么？ 就是这种顽强的拼搏， 哦， 就是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是是是， 对吧？ 不到最后不低头， 不到最后不低头，才能打进入到加时赛当中。 而且我觉得对体能是一个特别严重的考验 啊这个绝对是， 对吧？尤其到最后人都快瘫了， 你就会发现看到最后他们就哪怕抢个篮板球或者这包括你出手他的准确率都会有所下降 哈。 嗯嗯，好，再来关注一下那个中超啊。中超比赛应该说是昨天晚上落下了帷幕，啊，就是所有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哦、 都已经结束了、 哦、北京是冠军吗？ 磊磊啊，磊磊啊，醒一醒，醒一醒！是这样，你已经关注的是好几个月前的新闻了。那个时候还是、 哦、那现在没降级吧？ 没降级。 哦，那就行。 当然降级的球队也是出乎意料，他在第二十几轮的时候还是第七名 啊， 就是长春亚泰啊。 哎呦，这是老牌的。 哎呦，你看 劲旅啊，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老听的名儿。 哎，老牌劲旅曾经好像还拿到过冠军，我记得 是吧？ 然后呢，结果降级了。 哎呦， 他们就是来了一波什么七连败 啊最后呢悄没声息的，最后反正就昨天的这场比赛啊，就是同时开球的这场比赛，形势非常的难测，谁赢谁进球谁输都有可能改变最后降级的， 就是好几支队伍是 这意思吗？对，好几支降级、 哦、 但是原来就是排在倒数几名的都上岸了，没想到长春亚泰最后莫名其妙的降级了、 哎呦 啊、然后呢媒体用了这么一段话、 嗯、 我觉得也是够了啊，这个媒体他用了这样一段话 叫什么？ 天亮了尿炕了 就谁都没想到 谁都没想到、 啊、这下巴都吓掉了、 哎、 你说说真是可惜了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来带给大家这首英文歌 Survivor， 谁是昨天双十一的幸运者，或者说叫 Survivor 怎么翻来着？ 谁是幸运者？马云呗。 不是，就是那个，就是重新生还者，幸存者，幸存者 。 我还十二级呢，我这。There's a rock inside your pocket. There's a shadow at your feet. There's a hole in the depths of your soul. And now they're feeling who they want you to be.Every bully is a prophet. Every puppet on a string. Every stone that they throw at your crown is just another way to call you a king. But if it's a fire, no one's on my side. 哎，你看，说到现在物流啊，征就说了，我凌晨买的东西 是吧？ 下午寄到了， 你看 啊，说我收到快递柜通知，我还在想啥玩意儿啊。哇，厉害了现在。 对呀、 啊、哎，而且你看现在它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叫做提前加预定 预购 的东西，它发货非常快， 先交点预定金。 对， 比如说像我那个158的裤子我交了20、 哦、 啊，然后呢昨天我凌晨交的预付啊，不是交的这个后续款项， 嗯、 啊、希望今天能到啊。 那好，来看一下这个齐峰说了，我呀、啊、什么都没干，该干嘛干嘛，购物车里东西也有，收藏的东西也不少，但是我没买，不是因为我不想买，是因为我没有钱。 哎呦，很好， 拿我怎么着？ 都在你媳妇儿那儿呢呗。 哎呀，我天哪，乐死！ 红烧水萝卜说了，双十一嘛，谢谢了。我们家没有剁手党，不用买。我们家买东西都分着买。 哦， 我给我们家皇太后买酒和吃的。 哎呦，好家伙， 估计就是给他妈。 哎，您是小李的 啊？我给我们家皇妹，给我们家皇太后买衣服和裤子。 嗯， 可是每逢双十一我就不买，买了后领快递那叫一个难哟、 哦， 比跟我爱人生孩子还难。我的天，那叫一个慢，这个形容我，我也是醉了。 哎呦，这是个什么？ 因为我在以前双十一买了东西之后，我半个月之后才能拿到快递，所以今年我就什么都不买。 哦，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 啊、是吧？ 他跟他爱人生孩子，肯定超过半个月了。 那哪行？生个几十个小时还不够啊！天哪！ 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 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形容真的是，您的这个自嘲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嗯，小迪迪说了，来，你们看看我的代发货和叫代收货和代发货的数量， 什么意思？ 不用我多说了吧？嘴上说着没有什么可买的，结果呢？看一下，代付款一个，代发货12件，代收货12件， 22件 啊，22件！ 我的天，这么多！ 一二二十二，你真够二的，我跟你讲。来看一下。好，他说了，这个女人前几天，这就是女人哈。前几天本来还想介意男朋友，没有，还在介意男朋友没有送我生日礼物。 嗯嗯， 结果昨天来我家，给我掏出了 XS Max。 哦，就是那个14000多块钱，14000多那个是吧？ 我都没敢看价格。 我去苹果店专门拿手里板 凳 摆 凳了， 啊，对对对，挺好的。 啊，好家伙， 就比原来那个 Plus 还沉还大。 啊，说好，给我兴奋的呀，和我分享我们的幸福快乐啊！哈哈哈哈哈！ 真是自己哪凉快哪待着去。 我们关注一下热点文娱消息，我们来点精神上的食粮。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来关注一下文娱热点消息。北京人民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日前举办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即听听 FM 改版上线活动发布。这个来自作家出版社、阿里大文娱、阿里文学、十月文艺出版社等机构的嘉宾与听听 FM 及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负责人展开对话，从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探讨有声阅读市场和音频客户端未来的发展。全新改版的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联合北京电台版权运营平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推出了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大国速度、生命册等数十本精品有声读物，同时邀请奥运冠军、表演艺术家、北京榜样、金牌阅读人等等，这个作为荐书人啊，为推荐的有声书籍录制了短小精致的音频导读。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精彩的演出。《冰雪奇缘》经典动画名曲视听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6号晚在北京音乐厅呢和观众朋友见面。根据了解呢，由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音乐学院的国内专业室内乐团雷卡托室内乐团年轻的乐手们，为广大观众带来世界经典动漫《超人总动员》《冰雪奇缘》到《疯狂原始人》《飞屋环游记》等经典的动画主题曲。 再来看一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将于11月24号与观众见面。在诸多形式的声乐艺术当中，合唱以其和谐、均衡和立体化的和声之美，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啊。 开心麻花合家欢音乐剧《三只小猪》呢，将于12月15号再次回归京城的舞台。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自2014年从百老汇引进以来，这部儿童音乐剧在全国啊巡演了近100场，票房是居高不下。其实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经典童话《三只小猪》，情节简单，却蕴含着生动和睿智的成长道理。 好，再来说一下，日前第24届华鼎奖终于揭下了神秘的面纱，电视剧《归去来》以5项提名角逐华鼎奖，并最终收获了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制作机构、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导演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编剧奖3项大奖。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分享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双11，您都买了啥？ 季节充满了期待，为你穿过人海，把乌云都推开。Oh my, oh my, oh my。许下愿望，将幸福那一页翻开，我的未来有你，每片都精彩。 帅。当你走过来，扰乱我的节拍，全世界的酒满了下来。Oh my girl, I lost in your eyes。终于明白，心动的感觉值得我认真的等待。爱，做我的女孩，像阳光无可取代。我的原则与你都例外，每一个视线里。 好，看看紫丁香说了啊，几个月前老公学会了网购，但是啊，原来只在一个平台上买衣服。双十一前夜，女儿给他下载了天猫 APP 啊，什么各种京东啊等等的啊。这天晚上，他的风格就变成了买吃的了，挑选了各种海鲜，也不管商家有没有提价，各种下单，把他给爽的呀。第二天早上货到了，哎呦，他就给惊着了，说这么快，那个开心劲儿就跟不是自己花钱买的似的，而是天上掉下来礼物。故事的，其实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网购的他生上瘾的一种方面吧。 对， 其实有就是开心就好啊。 他那个肾上腺素会分泌的特别高，就在那一瞬间。 啊， 再来看看坏猫闲逛说了，哎，给你们晒一张我和我的这个猫友群里的猫友聊天的这个记录哈。 嗯， 他那个猫友就说了，说我买了20箱红酒， 嗯， 8100 啊， 我现在。关机了我啊！ 啊， 你们别再联系我了， 啊， 我这某宝今天不会再开了啊！ 哎呦， 20箱红酒， 好 这么能喝呢？他们家，我 存着啊！来看一下 ，C C 说我要吐槽。我要给孩子买几件衣服，某大牌旗舰店李维斯童装力度超大。好家伙，你这999减600 啊！ 下午都领好了几个优惠券，问了客服这样领券对不对？券上显示已领，衣服也凑了1000多，问客服是不是可以减600了？客服说是对的。终于熬到了11:59，我看了一下优惠券，准备下单，优惠券也已经有两个已领字样哦。优惠券有两个已领字样，莫名的没了 啊！ 下单的时候价格加出来200多，我对双十一失望透顶了。还发现其他店好多东西都是先涨价再打折，就是人家原来其实本来已经有了， 结果他们后台又给改了，是吗？是这意思吗？ 对， 那这太缺德了。那怎么能这样改呢？这不是明摆的欺诈吗？ 哎，我觉得你看他都截了屏 哦。 我觉得这种啊，咱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啊。老觉得这是个小事儿，就不值当的告。我觉得这种商家就得告他们， 就100-200，咱也得据理力争去。 对， 这是因为你我之前已经投入大那么多的热情了，你现在告诉我又涨200，那你是跟我闹着玩呢？ 必须得告他们，我跟你说，太讨厌了，这种 就是 这些名字你们发过来的，我们也看看。好， 人宇说了，我买的是日抛型的隐形眼镜，我买了一整年的。 哦， 我天，你买了365副？哎，我告诉你，我便宜了1000多呢。 日抛型能放那么久吗？ 应该是保质期应该大概是在3年。我也戴隐形，我也买了1年的隐形眼镜和1年的眼药水，大概我便宜了差不多4-5万呢。 是吗？ 因为我每个季度都会买，这个价格我是知道的。 对，就是这种日用的和不是那个日抛型的和那种长期用的有啥区别？不是这样，先进广告，广告快到了。那我们这个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只能告诉你会感觉更舒适。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相警告，深秋十一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十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牧田日长城。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感觉今天好像又天儿不是很透亮啊。 对，这个今儿早上咱们看到就是大气透明度不太清晰。尤其是东南部郊区啊，这个雾气弥漫，像通州啊，现在能见度还不足200米。这个由于空气湿度的大小不同呢，其他地方呢倒是还是不错的，在3到10公里之间，这个基本上也不影响啊开车出行。那么通州这地方呢，到9点钟以后啊，可以转到1公里以上。总体上看，今天白天呢，天空没有什么云层遮挡啊，这个气温上升速度并不慢，下午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4到15度。应该说今天白天天气还是算是不错的，还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要注意的就是从天气趋势来看呢，由于气压场的逐渐的减弱啊，明后两天这个能见度会进一步的转差，影响的范围啊还会扩大，不仅是北京啊，整个这个华北平原地区啊都会出现雾霾笼罩的状况。在明后两天的早晨啊，像北京的东部南部郊区，这个能见度呢还会小于1公里。那么开车前往保定、石家庄还有天津方向，应该注意了解啊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了。这个能见度的改善呢，要到周四的下午，也就是冷空气到来之后啊，北风刮起，这个河北平原地区啊自北向南会逐渐的好转。那么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呢，就北京地区而言呢，就是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的白天啊，目前预报呢会有一些小雨。现在的形势来判断呢，这场降雨也比较微弱，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周四周五这个气温的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啊也就是7到8度了。这个双休日呢，北京的天气会转为晴好，最高气温呢可以回升到10度上下，不过最低气温要降到-1到-3度了，这个天气就明显转冷了。尤其在山区的朋友要准备穿上厚棉衣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这时段的各条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西三旗，清河桥到建祥桥，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南，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港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那么另外呢，西外大街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来自众信的我们的老朋友鹏鹏来到节目当中。你好，鹏鹏。 好，大家好，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逆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这个鹏鹏也辛苦了， 鹏鹏，这个 刚刚过去双十一， 双十一怎么样？怎么的？ 双十一还是在这个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友们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线上的活动，反正每次都在刷新记录嘛。 哇！ 那活动呢？其实今天是最后一天，在线上报名依然还有礼品相赠。今天是11月12号，对吧？ 对， 对，我们的这个活动入口呢，关闭的时间是到今天夜里的23:59。所以各位呢，如果想在这个期间有些出境旅游的线路、国内旅游的线路，都可以去我们众信旅游的官方网站上去看一下，或者去到我们的门店进行咨询。然后您可以呢，在这个任何的搜索条框里搜索众信旅游或者众信悠哉，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入口。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这个抓紧时间。 嗯，因为它的优惠力度还有这种各种奖品还是非常丰富的。 当然了，5000多的8个套锅呢，你想想，真是啊！ 天哪， 送给丈母娘最好。 哎呦，好，还想着给丈母娘得买 电饭，电饭锅也不错，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众信旅游的官网啊。那今天鹏鹏给我们带来节目当中带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啊？ 哎，今天呢？其实我想跟咱们这个听友们一起呢，先也是预热预热咱们这个大帅同志啊， 哎呦呦呦， 要在12月11号这一天带着。 着我们现在已经报了名的听友们一起去到这个西班牙，一起去开翻一下。 对对对，特别感谢啊！现在我看到了，前两天刚拿到了这个部分的名单啊，嗯、看到有好多这个小姐、小哥哥、小姐姐，还有叔叔阿姨都报名我们节目，而且我发现单身的女的好像。 对对对， 挺多的。 目前这个团的这个构成呢，应该是我看了一眼是单人报名的女性会比较居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女同胞们可能更多的是听到大帅比较磁性的声音、啊。 哎呀，我压力很大呀。 这样，大帅有主了，但是我希望接下来呢，应该还有那么几个名额。 对， 单身的男性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是那个收音机前的单身男性，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当然了， 有这么多的我们说女同胞陪着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去到西班牙那么一个浪漫的地方。 是、 啊。然后呢，你还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双方彼此了解一下对方的爱好、生活习惯，等等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有可能俩人真诚了。真诚了以后回来，我们的重心旅游以后再次出游的话，每次都会有优惠送给大家， 都会有优惠的。你要是真在这趟团当中真的成型了的话，而且里边还会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的， 对 对吧，帮着你把把关。各位姑娘这不放心，这个姑你听听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一看这人，哎呀这小伙子行，很好，就他了。 对对对，整体的这个年纪呢应该是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应该是跟我差不多，就是十八九的样子。 好啊、你是童工啊， 再往上加十岁，就是三十岁左右是我们的第一梯队。然后第二梯队呢其实是我父母的年纪，就是在这个60年六到64年这个期间的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呢应该是就是我这个爷爷左右的这个年纪，应该是 也有 70岁到80岁，所以我们的年龄段呢是直接横跨了三代人，所以这个团队还是比较适合全年龄段的客人一起去出行的。所以就是刚才说的很清楚啊，就是如果我们当时说挺有意思的，如果您可能真的在那边有可能发生了一些火花，一些这个感情呢，我们不但能够找到您，我父母这一辈能够 给你一些建议， 对，然后长辈呢也能更多给你一些慈祥的关爱。 对对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你是不是在那儿就直接是不是 就办了？ 哎，对，叔叔阿姨在代替一下父母了。开玩笑，当然我们说这个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可能会问，就比如说，哎呦，说我听说了你们这个是特意定制的行程，里边会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自由行的时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哎，这个自由行时间我们怎么办呀？我们还设计了很多的活动，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游戏环节在这里边。本身的这个西班牙的行程呢，因为西班牙它本身是一个很浪漫很狂野然后很有艺术气息的城市，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行程中，我们更多的是想将一些中国元素和中国的文化传播到西班牙去。然后我们在那边了解到他们的这个他们有足球，对吗？然后有这个美食，对吧？然后有什么这个奔牛， 对对对， 这一些可能都是西班牙那边的元素。那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中国的，比如说风筝，这个空竹，还有这个 毽子 ，对，这一些信息呢带过去呢？那可能他们在那边颠的是足球，那我们跟他交换一下，我们去颠足球，让他们去颠毽子。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布拉格广场上，哎吧，不是布拉格广场， 西班牙的 广场上， 对对，西班牙广场上，哎，我们一起和教外国人踢毽子，哎，和他们一起玩风筝， 是 来教教他们抖空竹。 你再来一段现场秀， 你说咱们说不定咱们就上新闻了，有可能啊， 团费赚回来， 你回来就成网红了。 而且还有我们呢还会设计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喜欢摄影的朋友啊，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跟摄影有关的特殊的设计跟安排，咱们呢也有这个摄影比赛啊，然后呢当天咱们就揭晓结果，然后呢这个看看哪一位咱就用手机摄影 拍一下， 拍的好，对不对？ 对 啊，而且还有那些就是叔叔阿姨们特别不用担心，说，哎呦，大帅呀，你看你有两天下午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不知道去哪，没关系，您跟着我走。哎，我不单独自由活动，我就带着大家一起自由活动。 你单独带一波， 哎，想要自由活动的少男少女们， 是 单身女青年们， 愿意跟着你走的， 哎，单身男青年们，你们就自由活动去。愿意跟着我走的，我带着大家去逛逛街。其实西班牙特别适合慢生活，老年人自由活动其实是最舒服的。 没错， 好，那个鹏鹏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啊？ 我先把这个行程跟所有电波这个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说一遍，然后因为我们团里呢，大概还有 五六个余位吧、 嗯、 然后所以如果说这个今天听完广播大家还有心动的，可以一起这个加入到我们12月11号出发的大帅带你嗨翻西班牙的这个行程之中。 好，说一下电话啊，6515-8199 6515-8299。 对，再来重复一下，大家伙呢如果想跟着大帅一起游西班牙，这也是我们主播带您游世界今年的最后一站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报名咨询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来，鹏鹏介绍一下线路。 嗯，这行程呢是咱们从北京出发，在12月11号，航班呢是一个正班的航班，我们会在中午的11:35从北京首都机场集合，到当地时间的8:25抵达马德里，飞行的总时长呢应该是在13个小时左右。然后整体的这个到那边之后，我们就直接入住酒店休息，调整时差。第二天的行程从马德里开始，作为西班牙的首都啊，马德里是名胜古迹遍布全城，文化气息呢也是非常浓烈，有狂热的足球、血腥的斗牛都融合在这个百变之城里。我们在这里带大家去看收藏非常丰富的西班牙皇宫。然后这个下午呢，我们这个就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在西班牙广场啊， 嗯， 贝雷莱斯广场啊， 嗯， 哥伦布广场啊，在这里我们就开始做活动了。 嗯， 然后在马德里的圣米格尔市场里边，我们会带大家去品尝和去体验这个叫美食的博物馆的地方， 嗯， 有很多的特色美食。第三天呢，我们从马德里出发会到托莱多。托莱多呢是在这个相当于是河流环抱之中的非常宁静的一个小镇，它也是作为原来这个首都留下来的历史的沧桑，这个小镇呢非常有艺术气息。从托莱多这边到格拉纳达，格拉纳达这边在第四天的时候会去参观阿尔汉布拉宫，然后呢去到、嗯、再去到卡佩尔小镇。第五天呢从西班牙小镇到瓦伦西亚，瓦伦西亚有大教堂、有科学城、有艺术广场，还有国王广场。然后从瓦伦西亚这边的第六天会到巴塞罗那，巴塞罗那这个城市呢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 嗯， 也是高迪用了毕生的心血打造出来的一座城市，整个城市呢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建筑代表、嗯、比如说有这个巴洛特之家，然后这个米拉之家，然后还有这个奎尔公园，然后以及非常著名的神圣家族大教堂。 嗯， 然后这两天呢我们都会在巴塞罗那做活动。 嗯， 哎，很多的这个那个电视剧啊电影的取景地呢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可以说在加泰罗尼亚这个区域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西班牙人的狂野啊。 嗯， 然后从巴塞罗那第八天这边呢会带大家去到一个这个奥莱 啊、 去买买买、 嗯、 行程。第九天我们从巴塞罗那就返回北京，第十天抵达，这是一个整体的行程安排。然后呢在巴塞罗那这边呢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市场叫博盖利亚市场，也是有很多的从生鲜水果到火腿海鲜饭小吃应有尽有，所以我们会在这些有自由活动的区域给大家安排有机会体验到西班牙当地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并且呢会在广场上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能够让大家体验一次。因为这个活动其实不光光是中心旅游一直在关注，咱们的这个我们出发吧呢也是 一直文艺广播也是在关注，我们会实时给我们的总部汇报我们的团队情况、 哎嗯、 然后在电波中可能会听到您的声音、 哎、 然后我们听到我们这个活动的进程，然后我们也会将这次活动作为一个我们主播带您游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标杆， 是， 然后未来带着大家去到更多的地方。 对，而且其实那个上一次跟鹏鹏他们一起在碰线路的时候啊，他们那个这个西班牙的产品经理还特别说、嗯、说西班牙的这个皮鞋特皮质的东西特别好， 对、 嗯、说你到那儿一定要去逛一逛买一点，所以你看我双十一我什么皮的东西都没买， 就准备到那儿囤货去了。 哎，对，到双十一到西班牙咱们去12月11号啊，一块儿去西班牙买一点。 我天呀，第二天就是双12是吧，你准备发回国内再卖一批、 哎、就代购一下是吧啊，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不光有这个怎么说呢，有丰富的活动， 对， 另外呢还有，哎，我特别想问一下鹏鹏、 嗯、 就是我们去到那儿以后有翻译是吧， 啊，咱们的全程的领队和导游都会跟着您，所以一共这团应该是3到4个人为大家一起服务的。 哇， 啊，所以很贴心。像这边呢，就是应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发情况的话，嗯、我应该是作为这个团的领队跟大家一起去。 哇， 不要大家 帅哥呀， 这好，对 啊、不过是已婚的。 对，这个鹏鹏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啊，所以大家你相信这趟行程是不是？如果你还有时间，就是年。 假没有用完，年底之前一定要选择一次出行的话， 这是不二之选， 舍我其谁， 没错， 是不是？ 所以现在赶紧拨打现场的咨询报名热线，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如果打不进来，咱们可以拨打咱们众信的咨询热线，是 68790466，68790466。 咱们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众信旅游赞助播出，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11181118，11118要发了！ 1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一次请出鹏鹏啊，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一次因为马上12月11号就要成型了啊， 是 我们的这个签证什么的，现在办来得及不？ 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签证准备的资料。然后西班牙呢，咱们办的是西班牙的这个申根签证。 嗯， 申根签证呢可以通行于欧洲26个国家。他要的资料呢，只需要我们准备，就是我说说几样东西，可能是需要去。这个外边或者单位去银行开的，其他在家里找就行。一共有3样东西啊，大家记住啊。如果您是在职人员，您需要去公司开具一份在职证明。然后这个呢，我们会给您一个固定模板 啊， 很简单，都翻译好了，您把您的信息写好，让公司给您盖个章就可以了。 是， 就是上面信息大概是您什么时候去哪哪玩，大概多少钱。然后这个您的这个收入是多少，这么一个在职证明。第二个呢是这个您需要。去银行打印一个近半年的交易记录，就是银行的进出账的流水 啊、 然后使用一张呢您最交易最频繁的卡就可以，这张卡的余额呢您最好有一个3万左右的余额 啊、 然后其他的东西都回家翻就行了、肯定都有，就是护照、啊这个身份证、户口本、啊结了婚的提供结婚证、然后去这个这个照相馆拍张照片就行了、然后这个申根签证呢是需要去第一次首次申请啊，是需要去咱们的签证中心去采集指纹， 对对， 所以咱们是11月19号这一天呢，就是给跟签证中心去预约时间，所以在11月20号到25号之间，可能是他一个需要您去签证中心去按指纹的一个区间，然后我们只要保证资料是真实准确的，众信旅游的欧洲团队出签率目前是99%， 哦， 好高 哎。对， 来个大喘气啊、 基本就是全过呗。 哎， 对， 大家请放心。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问一下，比如说有的人的银行账户啊，尤其年轻人的，他那个银行账户里边啊，我可能我的钱都买理财产品了。 那没有关系，您把理财产品的那一部分打印一个理财的这个类似于一个理财的交割单就行。 有一些那个 APP 有那个叫财产证明， 对对对， 那个也可以。 对，它其实是需要呢，就是银行审核大家流，这不是银行，就是使馆要大家流水，主要是看大家的一个进出账的一个。情况证明您呢是在北京真实生活居住的一个自然人，然后呢这个再有一部分的存款足以支付团费，西班牙还是非常 欢迎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去那边和大帅一起玩玩。 哎，他们那边的人怎就是感觉怎么样？热情不？ 当然 热情 了。南欧啊，南欧就是指的西班牙、葡萄牙那边的气温高，所以那边的人更加的热情。 对对，正好说说气候。实际上说这个，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咱们北半球这边还是，尤其是北京这块还是隆冬啊。 那当然了， 是在西班牙那边，它属于是地中海气候，所以我们的行程中所去到的地方，基本上气温都是15摄氏度啊，就跟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差不太多。我觉得一个风衣加一个T 恤，或者一个风衣加一个衬衣， 这个温度正好是穿出来最帅最漂亮的一个温度， 最舒服的时候。 对，就是这个温度搭配衣服，因为你太热了你只能穿 T 恤，就尤其男的，你太冷了你得穿得鼓鼓囊囊的， 就不好看。 就这个温度搭起来衣服就又好看 还有层次感， 又那个啊。 对，团里还有很多的这把适合是 哇哦 就 现在我们真的 还有爱强， 现在我们现在急真的急缺各种优质男士，各种优质男士， 欢迎大家优质男士来赶紧报名哈。 对对对 对， 其实我们国人出去玩呢，还会比较关注整个行程当中的另外两点，一个就是吃，一个就是住。我们住的这个酒店的标准如何，吃的标准如何呢？ 住酒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全程安排的是这种当地的3至4星级的酒店。但是欧洲的酒店呢，还是主要以精致卫生，然后住宿比较舒服作为他们的审核标准。所以我们的住宿这边大家也可以放心。然后吃这边呢，全程的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把餐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中午的午餐，午餐呢我们大部分时间会给客人包含在我们行程里边。然后我们会比如说30个人的话应该是8到10人一桌。然后里边呢会有4到5菜这样的5到6菜这么一个标准。然后这个晚餐这边呢，我们的行程里边大部分是自理的，然后因为这边我们要给客人一些能够品尝到当地特色的一些机会。但是西餐呢并不是所有的，就像刚刚团里的这个年纪分层也比较，就是3个阶段嘛。可能这个像我这个阶段的18、19呢可能就比较爱吃西餐。这个到可能爷爷奶奶那个阶段呢，他们就只能适合吃中餐。 对， 所以导游和领队呢会分别带着不同的客人去到不同的餐厅用餐，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这种情况帮大家去协调用餐的事儿。 哦，好， 就是晚上选择会更多， 晚上就是大家自己找个地儿吃去。 对 对对，这个行程里面呢给大家也就是推荐了非常多的餐厅啊，比如说西班牙的这个海鲜饭加鸡肉烤苹果，就是它的一个著名的一个餐厅。还有西班牙那个吉士果巧克力蘸油条，然后法国不是法式那红唇蛋糕和米其林3星的冰淇淋。 他们那边吃顿饭贵不贵啊？ 不贵不贵不贵。 对，生活标准呢，其实您这个拿欧元说的话，一般我们吃一般一点啊，可能3到5个欧就能吃了，然后吃的好一点，可能10个欧到15个欧。然后就能吃得非常不错。 你看10个欧和人民币是大概80块钱，在北京你请人吃个饭人均没有100、150你下不来。 对， 所以其实比你外边请人吃饭还是要便宜一些的。 哦，那可以那可以啊。 当然那个尤其是到那市场里边吃那种小吃啊，真的就是一般来说2、3个欧、4、5个欧可能就一件，然后你吃一条街才花多少钱。 我告诉大家一小窍门，你吃的时候呢就跟着大帅，你在大帅前面，你呢先吃，吃完了以后人说哎先生请结账，你就说后边那个人来， 哎你一转身看我就没了。好吧，再一次欢迎大家12月11号啊，这个跟着我一起咱们去到西班牙。别忘了我们的电话是6515-8199和6515-8299。 对，我们的电话呢会持续到今天的9点半哈，大家呢可以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直接报名都可以拨打6515-8199以及6515-8299。咱们中心的咨询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 好，那今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开心麻花贺岁爆笑喜剧谈判专家开票，这次麻花的操作太风骚，12月5号至1月27号开启大笑贺岁季，越看越便宜，购买2张门票瞬间打8折。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